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日，最高法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实践超时加班典型案例，对工时制度、加班费用以及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益等等争议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进行了明确。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我们身边因为加班引发的纠纷。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发布了涉及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类的典型案例。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走进直播间来介绍典型案例，分析法理。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到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最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000元现金红包以及1,000元实物等您拿。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中央网信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管理治理的通知，来自中国青年网的消息，中央网信办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整治的通知，提出了10项措施：一、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二、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三、严管明星经纪公司，全平台减少直至取消相关明星的各类信息发布；第四、规范粉丝群体账号；第五、严禁呈现互撕信息；第六、清理违规群组板块，持续解散以打头应援、集资、控评、八卦、爆料为主题的粉丝社区和群组；第七、不得诱导粉丝消费；第八、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功能，严禁引导和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第九、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第十，对问题集中、屡责不力、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的网络平台，依法依规处置处罚。昨天，演员郑爽被罚款近3亿元的事件引发了极大关注。那么，是否会对郑爽追究刑事责任呢？国家税务总局回应说，刑法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交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那么郑爽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并且此前没有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相应的税款及滞纳金已经在规定期限内全部缴清，如果他能够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罚款，则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缴清罚款，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国家广电总局表示，严肃处理违法违规演艺人员和相关机构。据国家广电总局网站消息，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郑爽严重违反电视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要求，在申请电视剧《倩女幽魂》发行许可时，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 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规规定，广播国家广电总局决定不得播出电视剧《倩女幽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开办机构以及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不得邀请郑爽参与节目制作，停止播出郑爽已经参与制作的节目。无锡一位女子遭遇了杀猪盘，半年后她成功的反杀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女子小佳没有想到自己被骗之后呢，这骗子竟然对自己动了真感情，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小佳成功的反杀，将男子张某约到无锡绳之以法。今年一月份，小佳在微信上结识了网名叫老土文化的男子，他自称是姓张，后来两人发展成了恋人，随后张某就怂恿小佳进行所谓投资，小佳前后投了17万元，之后他发现这个平台根本无法提现，才明白被骗了，于是报了警。无锡警方查证，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今年二月份，小佳跟警方汇报说，男子用另外一个微信加他微信了，民警就立刻跟进。从微信中了解到，张某目前在土耳其，是诈骗团伙成员，因为对小佳产生了真感情，才换了号和他单独联系。今年八月上旬，张某对小佳说已经回国了，想和小佳奔现。民警将计就计，让小佳约张某到无锡见面。这天，张某刚到无锡就被民警抓获了。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00后打赏女主播80万元，后来后悔了，又诈骗对方，最终获刑。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00后男子杨某成长在单亲家庭，初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待业在家。他母亲为了鼓励他去工作，给了他一笔资金进行投资，他呢也投资了几个电商项目。去年杨某玩抖音的时候刷到了女主播方某，几个月给女主播刷了近80万元礼物，经常占据榜首第一，两人还加了微信。但是没过多久呢，这个杨某就后悔了，想把这个打赏钱要回来，于是他联系女主播方某，说自己正在投资一个电商项目，如果你投资营业额达到一定数目，每个月就可以拿到4万元。杨某呢，为了建立信任，还建了一个三人微信群，他在群里面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来介绍投资的好处，忽悠方某。之后呢，方某陆续投了21万多元。不久后呢，主播方某想退出电商圈，但是他一直没有等到退款，深究之后发现被骗了，于是报警。杭州阜阳法院认为，杨某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要说互联网上最近比较火的词儿，就是996。996的工作模式一直以来饱受诟病，那么这种工作制是不是违法呢？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呢？近日，最高法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10件超时加班典型案例，对工时制度、加班费用以及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益等争议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进行了明确。那在我们身边呢，确实近些年来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纠纷的数量也是逐年上升。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涉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类的典型案例通报会上，房山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童书通报了案件审理情况以及案件呈现的特点。健全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类案件的发生，用人单位也应当树立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提高社会责任感，关注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健康权。那现阶段新业态劳动关系逐渐普遍了，新业态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律规定也成为了常态。 而工作时间长不仅会导致劳动者过劳，身体受到损害，而且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让法官来以案释法，对加班工资计算标准、举证责任、特殊工时制的加班工资认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柴野静法官。你好，柴法官。 各位听众好，我是房山法院的柴野静。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近年来您院审理的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的这个案件的相关情况。 好的。房山法院2018年至2021年6月期间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共计2381件，其中涉及加班工资案件519件，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22%。在结案方式上呢，以判决为主要的结案方式，调解撤诉率相对较低。 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例好吗？ 好的，那首先介绍一个约定的计算基数过低，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差额。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赵某与 A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维修电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赵某的工资包含岗位工资1860元，以及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奖金等，实行综合工时制，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为员工的岗位工资。在职期间，赵某存在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况。A 公司依照合同的约定，按加班时长支付了赵某 1.5 倍的延时加班工资和3倍的法定假日加班工资。那赵某认为呢， A 公司计算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应当以岗位工资、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奖金、夜班津贴作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所以呢，在申请劳动仲裁后，向房山法院起诉，要求 A 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差额共计52000元。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劳动者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应当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内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应得的稳定工资作为计算基数。所以 A 公司以及赵某依据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均为不当。法院以赵某的岗位工资、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作为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最后经核算扣除已经支付的加班费，A 公司还应当支付赵某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延时加班工资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共计8300元。 那通过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我们国家的劳动法第44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1.5 倍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但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倍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倍的工资报酬。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中的这个工资呢，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通常应当理解为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发工资的总额，当然呢，一般不包括一次性的奖金、津贴等收入。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可以从契约定，但是该约定的基数不得低于劳动者在岗时间对应的工资。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或者就根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呢，劳动者是可以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确定加班工资基数，并且主张加班工资的。同时呢，要切勿盲目扩大计算基数，向公司主张加班工资，理性维权，确保劳动关系的稳定。 好，我们正在关注的是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的相关系列案件，我们请柴法官再来介绍一个典型案例好吗？ 好的，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个公司没能提交真实的考勤，法院综合认定加班证据。柴某是 B 公司的库房管理员，柴某主张他在 B 公司工作期间存在加班情况， 在申请劳动仲裁后呢，向房山法院起诉，要求 B 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加班工资共计30000元。财某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考勤打卡记录，还有部分的周六日打卡照片、工作视频录像、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呢，财某与 B 公司负责考勤记录管理的王某和韦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某和韦某曾向财某发送了2019年6月和2019年10月的考勤打卡记录。而庭审中呢， B 公司也向法庭提交了没有财某本人签名的考勤表。但是2019年6月和2019年10月的考勤表和财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考勤打卡记录是不一致的。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审理后认为， B 公司提交考勤表和财某提交的考勤打卡记录不一致，并且差距非常大。考勤表也没有财某的签字，鉴于 B 公司没有能提交财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真实考勤，法院根据财某提交的2018年至2019年部分月份的考勤表，以及财某在庭审中和仲裁庭审期间陈述的出勤情况，综合核定财某在开期间的加班情况。最终法院判决 B 公司支付财某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8日期间延时、休息日和法定假日加班工资共计30000余元。 那这个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2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而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按照我们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定确定的举证分配规则，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当对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未能提出证据证明加班事实，或者提出的证据明显不合理，或者自相矛盾的，难以使法官产生确信，那么劳动者承担得不到支持的不利后果。而另一方面呢，用人单位有义务也有能力提供证明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证据。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了该加班事实的证据，而用人单位作为该证据的持有人不提供或者提供不真实的证据，则认定劳动者主张的证据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用人单位呢，应当建立完善的考勤制度，书面记录劳动者的出勤情况，每月与劳动者核对，并由劳动者签字。在持有证据的前提下呢，庭审时应秉持诚信原则，提交真实的加班记录证据。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追索加班工资没有获得支持呢？我们请秦法官也举个案例。 好，现在我向大家介绍这个案例。胡某于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就职于 A 公司，任人事总监兼副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的招聘工作，月工资是20000元。双方呢未签订劳动合同。A 公司实行加班审批制度，胡某属于 A 公司的高管，上下班是不打卡的。其工作绩效的评估主要是根据工作完成的情况而进行的，执行不定时工作制。胡某认为他在工作期间经常加班，但 A 公司没有支付加班工资，所以呢，在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后，将 A 公司诉至房山法院，要求 A 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延时加班工资、双休日加班工资以及法定假日加班工资共计15600元。 那这个案件后来法院是驳回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胡某在 A 公司工作期间呢，从事的是人事总监和副总的职务，在公司里是属于高管的职位。综合考虑胡某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以及工资标准， 胡某的工作岗位符合不定时工作制的特点。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胡某的诉讼请求。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呢，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用人单位呢，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攀升呢，企业都在积极探索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的变革。那在此背景下呢，不定时工作制、计件工作制等方式随时产生，一定程度上呢，适应了企业灵活用工和劳动者多样化就业的需求。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办法的通知》第16条第二款规定，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不办理审批手续。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工作岗位呢，因无法用标准工时衡量工作量，劳动者以在岗时间作为工作时间是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此呢，对于单位约定年薪制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等，以及可以自主决定工作休息时间的特殊工作岗位的其他人员，主张加班工资的，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那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用人单位呢，应当积极办理特殊工时制的审批手续，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呢，也应当明确地告知并且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性质，以防止劳动者提出不合理的主张，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性。而同时呢，劳动者也应当明确自己的工作岗位性质是否符合不定时工作制，以防向公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那么针对我们以上谈了这些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纠纷频发的情况和这些案件，法官和法院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什么建议吗？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呢，应当进一步规范用工管理，承担社会责任，树立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提高社会责任感，关注劳动者的休息和健康权，合理安排劳动者加班，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从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劳动合同的预先约定，到考勤记录、薪酬发放的规范化、制度化，都应当衡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尽量减少用人管理上的漏洞。要规范加班申请和调休制度，建立完备的考勤制度，规范职工的工资发放记录，考勤每月要交劳动者签字确认。对于符合特殊工时制的工种呢，应当积极进行特殊工时制的申报。对于工资构成的明细，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约定明确。发生纠纷后呢，在劳动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中，全面的了解案情，积极提供证据，合理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而言，应当正确的理解法律法规，合理的表达诉求。劳动者权益保护依赖于日趋完善的权利保护规则体系，良性的司法实践环境和日益彰显的权利保护意识。发生追索加班工资纠纷后，一方面，劳动者要充分了解维权的法定流程。首先呢，应当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呢，要做好证据留存。劳动者就加班事实提交的证据，一般包括员工手册、考勤制度、考勤记录、上下班时间调整通知、工资发放凭证、工作记录、录音视频等。而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应当提高诚信守约的意识，尽可能的熟悉和掌握劳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动态，客观的看待企业的管理行为，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好，谢谢柴法官的分析和解读。